接冰雪盛会，学习实用英语。 Air, brought to you by.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. 北京外语广播，冬奥英语。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，我是乐意 Larry。 今天我们继续来了解冬奥会的历史，来了解一下1960年斯阔谷冬季奥运会。这届冬奥会共设有四项运动、八个大项以及27个单项比赛。在这届比赛中，冬季两项，也就是越野滑雪和射击这两项，第一次成为冬奥会的正式比赛项目。在这届奥运会上，女子速滑也第一次成为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。然而因为场地成本的原因，组委会没有为举办雪橇比赛专门新建一条比赛赛道，并宣布不举办雪橇比赛。虽然中国代表团未能正式参加比赛，但是中国奥委会主席邓传凯先生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，率团观摩了本届冬奥会，为中国在冬奥会上的出现开出了先河。 Score Valley hosted athletes from 30 nations who competed in 4 sports and 27 events. Women's speed skating and biathlon made their Olympic debut. The organizers decided the bobsled events did not warrant the cost to build a venue, so for the first and only time, bobsled was not on the Winter Olympic program. 好，我们来学习一下今天的冬奥英语词汇。首先来看这个词 Speed Skating Speed S-P-E-E-D Skating S-K-A-T-I-N-G Speed Skating 速度滑冰。在我们刚才的介绍中提到， Women's Speed Skating and Biathlon made their Olympic debut。 在1960年斯阔谷冬季奥运会上，冬季两项和女子速滑都是第一次成为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。好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英语，感谢大家的收听。接下来请您收听北京外语广播更多的精彩节目。 有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，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，大约公元八世纪开始风靡亚洲、欧洲的厨房，它就是面条。人与美味无国界，世界与你零距离。 北京外语广播，聆听彼此，走进你我。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, you really mean it.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，那是真心的笑。分享每一时刻，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